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80集。狼外婆的周围是几具玩家们的尸体和一些受伤倒地无法动弹的玩家，还有一些人依旧站立在地面上，只是他们的情况也十分不妙。阮望舒本就脸色病白，如今更是白得如同一张薄纸，他气喘吁吁地将双手按在地面上，只是他完全不敢想象有一个强大如此的黑塔怪物竟然能够随随便便地腾空跃起上百米，令他的异能很难发挥作用。炼鱼铮、杰克斯、唐角的情况也不是很妙，他们与广东的高级玩家联手也只能与狼外婆打了个平手，完全无法打败他。狼外婆长了一张粗犷的脸和一个魁梧的身体，行动却无比敏捷，一旦炼鱼铮几人不留神，他就会偷袭一个实力较弱的玩家，这才导致一天下来有几人死亡，也有不少人重伤，失去战斗力。狼外婆抬起头，咧开尖锐的獠牙，露出一个阴险狡诈的笑容。阮望舒冷着一张脸，喘着气说： 我们已经成功攻略这座塔了，为什么你还是要攻击我们？ 是的，现在已经是黑塔七层攻塔游戏开启的第七天，早在前一天的上午，天选组织与阿塔克组织的玩家一起抵达广州，来到广州塔下。前几天洛凤城已经组织阿塔克的成员攻略了上海的黑塔，那座被铁鞋匠守护的黑塔并非真正的宝藏黑塔。正好阮望舒带着广州黑塔的线索来了，洛凤城便率领阿塔克的核心成员来到广州帮忙。他们抵达广州塔下时，广州玩家已经快撑不住狼外婆的攻击，广州玩家中有人顺利通关四层，狼外婆开启了一个黑塔游戏，只是很可惜没有人能通关这个游戏。阮望舒几人来到后，他与洛风城一起联手通关了这个游戏，顺利攻略这第五座黑塔。然而在黑塔发布全球通报宣布五座黑塔全部被攻破后，广州塔下的玩家还没来得及高兴，狼外婆沙哑地笑了一声： 都结束了，所以现在我可以吃了你们了。 异变突起，狼外婆忽然向玩家发起攻击。这一战打了一天一夜，狼外婆受了不轻的伤，玩家更是损失惨重。洛风城武力值较弱，一直被阿塔克组织的成员保护着，他出声为所有玩家问出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狼外婆似乎是觉得打累了，正好休息一下养养伤。他抬起锋利的狼爪放进自己的耳朵，懒洋洋地掏了掏耳屎，另一只手则将自己大腿上的血擦干净，那是炼鱼铮一刀砍在他身上的，也是他最严重的伤，几乎砍断他的腿。 为什么？ 低低地笑了一声： 打狗还得看主人，你们这群愚蠢的人类不知道吗？ 一个广州玩家怒吼道： 那现在还不够吗？我们也没对你的外孙女女儿怎么样，是他们想攻击我们，我们才还手的。 忧虑的兽童忽然看向说话的玩家，这玩家惊得脸色煞白，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狼外婆咧开巨大的狼嘴： 哦，所以那只是个借口。 阮望舒咬紧牙齿，忍住喉咙里泛起的甜涩味。 所以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真正的理由是我想吃了你们呀。 话音落下，狼外婆再次攻上，他的动作快极了，他的皮肤也坚硬如铁， 他能硬生生地扛住玩家们的攻击，玩家们却不能承受他的爪子。他如同一个疯狂的绞肉机，走到哪儿，玩家被打伤到哪儿。杰克斯怒吼一声，双手按在地面，掀起一块巨大的石板砸向狼外婆。狼外婆根本不躲，他迎面而上，一拳轰碎石板。杰克斯一惊，狼外婆抓住机会，猛地冲向站在远处的洛风城。 聪明的人类肉是最香的，你看上去最好吃。 洛风城反应极快，虽然他也被吓了一跳，但是他没有转身逃跑。他知道以他的实力，就算跑也跑不过狼外婆。只见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扔了出去，狼外婆见到那巧克力顿时脸色一变，身体不受控制地扭过去，跟着巧克力跳跃出去，好像玩巡回游戏的狗一样。他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上巧克力，在吃掉巧克力后，狼外婆双眼通红，转身怒吼道： 人类，你竟敢耍我，让我丢脸，我一定要吃了你。 这就是狼外婆不使用这块巧克力的理由。从这一刻起，狼外婆对准洛风城疯狂的进攻。阿塔克组织的玩家再怎么保护也不是狼外婆的对手。千钧一发之际，眼看狼外婆就要一爪子把洛风城劈成两半，一道红色鞭子倏地飞过来，捆住了洛风城的腰部。 我这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 洛风城一愣，整个人被这根红鞭拉了过去，恰好避开狼外婆的攻击。他转头一看，珊珊，接着左右两边三道身影立即窜了出去，还剩下一个人留在原地。洛风城看向对方，皱起眉头。白若瑶，陈珊珊说， 老师，他现在也算是我们的队友。 洛风城一针见血，那他为什么不去帮忙击杀狼外婆？唐默和傅少校都去了。顿了顿，他看着那个攻击狼外婆的外国壮汉，那就是俄罗斯玩家安德烈。小姑娘点点头。傅文生也奇怪地说， 你怎么不上？ 白若瑶嘻嘻一笑， 有唐唐他们上完全够了嘛，我在这里陪你们多好。 你压根就是懒。 事实证明，白若瑶也只是嘴上说说。有了唐默、傅文铎和安德烈的加入，玩家实力大幅增强，狼外婆渐渐没了优势，落于下风。但一时间双方还是无法分出胜负。唐默翻手拿出一只小飞镖，没射向狼外婆，反而射向那个一直看热闹的娃娃脸青年。再在那边站着，我杀了你。白若瑶接住飞镖委屈地说， 唐唐好凶。 嘴上这么说，他却立刻攻了上去。华夏最强的玩家都在这里一起攻击狼外婆。即使狼外婆是黑塔世界最强的 BOSS， 在玩家的联手下也一点点的溃败。粉色的小羊群被划开一道巨大的口子，露出白色的内裤，众人顿觉辣眼睛。狼外婆竟然捂住身体羞赧地说， 你们这群流氓。 说着一巴掌将距离自己最近的唐默扇飞。唐默下意识地打开小阳伞挡住这一击，被扇飞出去后，他虎口震得一痛。傅文铎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拽了回来。裙子都破了，狼外婆捂着身体又羞又恼，这场面简直辣极了眼睛。这么一个凶悍丑陋的巨狼用羞涩的目光瞅着你，任谁都受不了。傅文铎面不改色地捂住唐默的眼睛，另一只手抬起，黑色的三棱形利器指向狼外婆。马赛克在哪里？狼外婆眸光一闪， 我怎么知道？那个不爱读书的小畜生每次都到处去玩，谁知道他去哪儿逃课了？ 洛风城注意到。马赛克。陈珊珊点点头， 是的，这次之所以五座黑塔全部被攻破，人类还没有通关七层，就是因为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就是马赛克。老师，小矮人告诉我们，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最高的塔上，原本我们以为她说的是最高的黑塔上，后来一想，他们说的是广州塔。 陈珊珊只说了几个关键信息，压根没解释小矮人是谁，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线索的？ 但洛风城也不需要问，直接说，广州塔是华夏第一高塔，高600米，是全球第二高的塔，仅次于东京天空树，再加上广州是一座藏宝黑塔的所在地，这里确实最有可能是那座最高的塔。顿了顿，他说，虽然我不知道马赛克是谁，但是用火柴的小女孩确实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陈珊珊双眼一亮， 她在哪儿？ 不知道，6天前她出现在广州塔上，她放火烧塔，和广州玩家产生了冲突，她被广州玩家击败，接着她回去揣摩了一下用词，她继续说，回去找她妈妈帮忙，她的妈妈也被玩家击败，最后就变成了狼外婆来帮他们母女俩报仇。陈珊珊抬起头大声说， 唐墨哥哥，卖火柴的小女孩果然在广州。 唐墨一边抵挡狼外婆的攻击，一边问道， 她在哪儿？ 陈珊珊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忽然她抬头看向广州塔的顶端。 唐墨哥哥，我记得你说过卖火柴的小女孩特别喜欢纵火，她一定还在这里，所以哪里有火哪里就肯定有他。那么， 陈珊珊抬手指向天空， 他在那里。 唐默顺着陈珊珊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600米高的广州塔的最顶层，炽热的红色火光正疯狂燃烧着。以唐默的视力，他根本看不清里面到底有没有人，但是那是附近唯一着火的地方。咬了咬牙，唐默快速的转头对傅文铎说， 我上去找他。 傅文铎动作一顿，狼外婆一拳砸向他的胸口，被他用双臂挡住。视线交汇的那一刻，几乎不用言语，一种无言的信任令傅文铎微微勾起嘴唇，点点头。见状，唐默毫不迟疑地冲向前方，跑向广州塔。狼外婆挡在了玩家和广州塔之间，见到唐默冲过来，他不屑地冷笑一声，直接朝唐默扑去。傅文铎回头说，把那根鞭子给我。陈珊珊立即将鞭子扔给了傅文铎，傅文铎手腕一动，鞭子便灵巧地捆上了狼外婆的手臂。狼外婆惊讶地咦了一声，只听一道低沉的声音在风声中轻轻响起，我这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此时此刻，唐默已经跑到狼外婆的20米距离处，这时狼外婆想冲过去攻击唐默，手臂上的鞭子却猛地用力将他拉向傅文铎。狼外婆一使劲儿，发现自己挣脱不了，他便意识到， 该死的因果律道具。 眼看唐默就要冲上广州塔，一道银铃般的女声从一旁响起， 快说你是个好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